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阿烟都唔会有错啊！ 冇错， 哇！讲阉都唔会都冇错啊！ 啲猫猫狗狗嗰啲， 我咪唔系阉我吓，系啦。不过未讲阉之前咧，即系接呢个今集节目出街咧嘅听日咧就系小弟生日会啦。 哦，喂，生日快乐先。 系咁啊，即系咪我又今年又送咗一份生日礼物俾自己噶啦？ 系咩咧？ 我送咗部4000几5000蚊嘅，啊，应该5000蚊嘅。电脑俾自己啦， 电脑， 啊，手提电脑啦，咁，我嚟做咩嘅咧？梗系我嚟剪片啊，录音噶啦，咁喺屋企用嘅， 屋企用， 啊，咁啊，我亦都会再送多一部俾自己噶啦， 嗯， 因为而家我录紧呢一部咧， 嗯， 就已经开始都有，我都觉得都亏亏地啦，咁样， 系添埋啲架撑， 系啊，添埋架撑啦，即系我又唔好明嘅，点解真系，即系嗱 ，server 又到期啦，嗱又俾钱啦，我咁耐咧系即系冇乜钱搵嘅。即系其实冇钱赚过 嘅， 咁你话你话网友话有系咪有月醒咧？咁系嘅，过年咧咁都有啲网友系110啊咁样利是一封啊，咁生日咧咁都系都有啲利是俾下嘅咁样，咁冇啊上年我系收利是生日收过1000银嘅， 你咁冇 啊？今年就唔知啦，今年已经有网友 先啦，睇睇， 今年已经有网友预咗俾咗噶啦， 哦咁好 啊，已经预咗俾一嚿水。 嗯，都好啊， 都好啊。咁，其实有，即系我觉得将呢啲嘢帮补下我买电脑都好啊。 嗯、 因为电脑嗱，系啲电脑我唔系全部我嚟做外录音嘅，咁平时上网啊我都用嘅、嗯。我系呢一部买嚟专嚟录音嘅啫，因为呢部电脑就长期摆喺呢度啊嘛。 嗯， 即系你又唔用啦、嗯，你有电脑用你又唔用呢部啦。咁呢部就买嚟专录音嘅啫。咁呢部唔系好贵啊，呢部3000零蚊到啦，咁样都系钱嚟噶，或者系咧。咁啊， 而家如果你话普通用嗰啲，其实3000-2000都几好用噶啦。 啊，系噶。 你如果唔系用嚟打机，又梗系要贵啦。普通 咁，因为 上下网啊， 因为我哋剪 少少片啊， 我哋剪片咧，你 i7 啦，而家要 i7 噶啦 ，i5 都唔得。 嗯， 因为我以前旧嗰部 i5 咧剪得好慢啊。咁而家我买嗰部 i7 嚟噶，咁啊剪片都我未装晒 software 啊。咁我睇落都应该 OK 嘅。咁样咁啊，希望啦，即系生日啦，啲网友识得。啊！发个红包大家撑下，撑下我当系赞助啊！买电脑啊！嗱，啱啱讲我电脑其实有一半系外录音剪嘢，系俾翻大家听嘅咋。啱啱讲我唔系谂住即系全部我嚟咩噶？如果我全部我嚟自己用嘅，我嚟上网嘅，我部旧电脑已经够用噶啦，唔使剪片唔使剩。咁我手机已经得啦。 其实而家我哋咁嘅年纪又唔打机，系用嚟上下网睇下 YouTube 啊， 系啊，基本手机都、啊、我手机得噶啦， 系咯， 系先打不过我买部电脑。 听下老萧啊，有冇听老萧？系咯，听下老萧。 甚少啊，而家我 甚少， 甚少，真系 英雄迟暮啊！ 唉、哎，我因为嗰啲即系狗鸭而家越嚟多啊，即系咧， 好多资料错成 啊，成得错紧晒，或者咧，即系我细佬啊，烧迷嚟噶嘛。咁啊， 佢有俾钱嗰啲噶喎，悲惨咯。 佢我细佬有噶， 而家仲有。 有。咁我细佬听完之后咧。咁我因为我哋住埋一齐噶嘛，咁我听 佢嗰啲， 我听完之后话屌又讲错捻嘢，又讲错咗，哎呀啲假资料，即系佢有时攞啲假嘢咧喺网上面啲人讲咗系假嘅， 错啦，唔好话假啦， 假直头， 错啦， 即系系假嘅，跟住澄清咗系假噶啦，但系澄清系假嗰啲就佢又唔知啦，佢冇收到风啦，咁啊所以成日都错，因为佢讲大陆嘢咧，即系其实你要跟得好足噶。即系好多水军噶嘛， 系啊，唔系反而我哋仲清楚，可能佢因为佢已经离开去咗台湾咁耐咧，隔咗一截噶啦已经。 啊，咁佢有时听嗰啲假消息，咁啊传得好劲嘅，咁心不其实都澄清晒噶啦，但系澄清嗰啲佢又冇睇， 我就睇啲假嘢， 睇啲假嘢咪讲出嚟咯，咁 算啦，一次半次， 唔系一次好捻密噶啦。 哦，算啦，老人家系啊，算啦， 唔紧要啦，因为即系怀念翻到台湾啦，即系俾人阉咗咁样啦， 系啦。 就系好似我朋友嗰只猫咁啊，咁啊点解会讲只阉咧？因为咧我每年咧都会讲我新樽第一 Q 嘅，咁新樽第一 Q 咧就唔系第一 Q 啦，唔系阿小影，咁啊小影养 都系叫老相好啦， 系啦，咁你即系冇啊？你冇嘢玩嘅，其实你又你哋嗰啲 卡拉 OK friend 我又沟唔到嘅，亦都唔会沟啦，系咪先？咁我系冇，即系冇第一机会喺你嗰度冇啊。咁我嗰识，而家呢期又冇发掘到饭盒咧，系咪？ 唔系你因为少咗去玩啊嘛，同埋你喺你越南嗰啲做唔到啲饭盒啊嘛，系咯，你去咗越南玩。 咁样。即係去珠海嗰啲，去珠海嗰啲靚啊，熱麗迪巴咁，咁撚靚，但係咩錢咁撚貴又咁撚遠，點做咧？係咪先？咁我所以嗰陣你揾唔到女啊，咁就所以夾住都要食住啲舊女先。咁唔係㗎，即係早輪咧，即係新年嗰時候咧，我係群發㗎嘛，即係我群發就唔係真係群發嘅，我群發即係淨係俾發俾啲女嘅啫。咁啊，新年快樂咁啊，恭喜發財呢個我發呢啲咁啊群發。咁咧，小豬福我喎， 我小豬福你。 咁我问我系几多翻乡下，佢话系啊。我话不如得闲你翻嚟深圳，唔系你翻嚟东莞，不如食餐饭倾下偈咯，冇啊聚下旧啦。佢话好，咁即系有机会有波过噶咯。 咁但系个问题系你冇再而家未有跟进啊？ 冇跟进啦，冇跟进啦。啊，跟住因为佢而家去咗杭州实习喎，做 DJ 都有实习嘅咩？ 佢系咪转咗行啊？ 应该转咗行咯。可能做埋嗰啲站压式啊，俾人洗紧脑啊！而家应该 系啊，如果有杭州都似 啊，杭州俾人洗紧脑啊，或者咧咁啊，呢啲唔关我事啊，因为已经冇揾佢噶啦嘛。咁又如果见佢，我咪同佢讲下咯。如果唔见佢，我算噶啦。你即系我提点你冇用嘅呢啲，你去到通常都奶紧嘅。 因为最新资料嘛，你发上个群啊嘛，其实揾 DJ 都系犯法噶嘛，其实 系啊， 即系都系好风险噶。 其实你坦白讲，你喺我哋象邪机。嗰、那個 DJ 陪你睇房，陪你飲酒，其實都係。 你會有收錢陪你飲都 係。啊，收錢。 收錢就得。 唔收錢得。 係咯，即係朋友識啦，唔收錢就 唔係咁公司嘅 DJ 咪得咯。佢唱完機，你俾錢佢咪唔得咯。 係啊，即係唔可以俾。 即係就算我哋去兩晚式都唔得噶，即係我哋去兩晚式咪有個女看護嘅。係。啊，你會俾錢佢噶嘛？ 正常冇嘅，係嗰間房有啫。係 咯。 叫 VIP 房。 咁都要俾噶，咁其實都唔啱噶。两晚嘅都唔啱， 唔计实就系噶。 啊，所以即系 DJ 需谨慎啊。啊，俾钱要考虑啊。 系啊。 啊，咁样 就。你咁一讲啊，吓咗好多群友噶啦。 咁唔关事啊，咁你都系走嗰阵先俾啫。你唔会即刻俾噶，走嗰时候你都走甩咗咯。 查得翻记录噶，嗱你俾现嗱就系点解就要俾现金咧？就系因为真系听好多单啊，系过晒完晒啲差佬一查。李云迪都系咁衰 啊，大 细 个啫嘛， 系嘛？咁所以咧就系、是、个意思就系话，点解啲人觉得电子支付咁好咧？其实你叫鸡，或者你玩呢啲嘢，你真系要俾现兜兜佢。 唔系，而家我都现兜兜噶，我因为现兜兜。 但系有一排你点样你讲？ 唔系，我一排我系俾嘅，点解？即系小猪啊嘛。 你系话啲女唔中意收现金啊？收捻到之后咧，佢要入钱好麻烦，佢唔中意。 而家唔系啦，而家都唔系啦，而家啲女都唔系。 咁梗系啦，拉咗咁多单，咁点解佢哋咁后知后觉咧？我哋一早讲噶啦，我从来都系咁讲。 唔系，因为我都系俾现金噶，但系 咯， 但系佢我见到佢哋 唔中意嘛。 咁我咪俾咩 咯？咁你但系你睇到李云迪，你系咪即刻俾翻现金啊？佢几唔中意你都俾现金啦。 而家就几唔中意， 即系好老实啦，系咪先？ 几唔中意俾？ 最紧要自己安全。 系啊，即系如果真系话我， 即系相对安全啦，冇话百分。 系啦系啦，我而家我都系俾现金噶啦。 尤其是你嗱，你小猪你当佢 friend 都仲好啲。 啊，小影都可以，因为长期有啊嘛嚟。 你话嗰啲真系。你啱啱去嗰次咩坦洲豬啊，乜都好嗰啲，哇嗰啲，哇一查你記錄，你一翻去過關都捉到你添啊！ 係咯，即係坦白講，好似小豬啊、小英嗰啲，喂我定期有俾嘅喎。係 啊， 啊咁我定期有時唔係淨止係嗰3000蚊、嗰4000蚊嘅喎，有時生日會俾下嘅喎。 生日即係朋友識你一路有記錄， 咁我可能有時佢買嘢，好似跌翻轉小英， 即係男女朋友， 好似小英咁啊，有時我幫佢買奶粉。咁佢会俾啲钱我㗎喎。 係即係你嗌得。 咁我有啲钱嘅往来你真係冇得话我叫鸡㗎。 呢啲冇唔係识咗咁耐就冇嘅。一次即係啱啱先识佢又即刻会俾几千蚊。 即係我有啲解释囉。我可以对住公安有一解释。 但係。 但你哋冇㗎嘛。 唔係呀。个问题係你俾得现金唔使解释咁做乜要解释啫。即係俾现金咪得囉。 好啦唔好讲呢啲嘢讲讲下唔使讲烟。 係都係。唔係呀都系 自然。好紧要嘅烟呢一样嘅。即係我大家利是㗎嘛。即系坦白讲啦。因为新蒸头咁其实我就唔好想嘅，但我又冇 idea 咧，冇 idea 我又唔敢想，咁我只我啊同其实我星期六咧都同你哋一齐噶， 哦诶嗰 系咪星期六星期日啊？ 唔记得咗啦， 啊总之我嗰日我又搵阿小影嗰日唔知系星期一嚟嘅，好似星期一嚟嘅，唔知星期日即系星期日， 咁我 约我星期日同你食宵夜，你星期日，星期日去搵小英。 系星期一，咁我其实星期日我星期日同你食宵夜之前，我约咗阿小英噶啦。佢话带佢只布偶猫布丁，就去做佢 手术。男仔定女仔？ 布丁嘅男仔嚟嘅。 男仔 啊，好靓嘅，系好靓嘅只猫嚟，我觉得。 系 嗱，咁啊，咁啊，佢话要去带佢去医院。咁其实如果系我都话冇阉啦，冇阉啦，因为我知道猫咧，猫公猫咧，你知道附近冇猫乸咧，冇发情嘅猫乸咧，佢系唔会发情嘅。 嗯， 佢被动式嘅，所以公猫唔系渣男嚟嘅。 嗯， 啊，你要有 即系闻到啲猫女味啦。 系啦，佢先要发， 闻到嗰种味， 佢先会周围走啊，乱咁屙尿嘅啫。 嗯， 咁如果你系主人，你控制到佢见唔见到猫乸噶嘛？ 嗯， 咁你控制到佢见唔到佢，佢永远都唔会发情噶。咁样，但系佢话唔中意，咁啊话佢话因为阉咗会长命啲，咁系嘅，某程度 即系少啲前列腺问题咯。听讲啊吓， 但坦白讲， 不过又好得意喎，人阉咗啲太监咪短命啲嘅喎。 唔系嘅，坦白讲，你阉咗其实某你冇咗荷尔蒙嘅，你荷尔蒙失调亦都系另一种病嚟噶。 系啊， 所以冇证据话阉咗系长命啲嘅。 冇嘅，其实冇，即系等于啲变性人，我哋成日讲佢，因为不过要打女性荷尔蒙性嗰啲咧，就会短命啲咯，做咗变性手术。 所以你唔关事。即系你坦白讲，你冇咗嗰种荷尔蒙咧，其实你某程度你 即系可能冇咗前列腺嘅病啦，又有其他病咯。 但系我哋今日唔系讲呢样嘢， 讲医， 冇讲医。咁咁话我介唔介意？咁我梗唔介意啦，一个点解啫？又你阉只猫啫，唔系阉我啊嘛。咁佢话，咁我点啊？咁我就唔方便去你屋企啦，不如你嚟啦。咁啊，或者我晏昼就同你一齐去解决咗阿布丁佢啦，咁样。哇，好。咁当然啦，其实想点咧？我咪唔屈佢啦，佢都顾到我咩噶啦？我想帮佢埋单啫嘛。 嗯， 兼只猫咪我埋单咯，咪先。咁啊咁啊，我哋去到嗰，我唔知乜鸠医院嘅其实。咁我晏昼大概两点钟就喺。 冇啊，佢大唔大间，靓唔靓？ 唔系好大间，咁细细间咁，咁就唔系好差。即系你知唔知香港定大陆有一单？啊，广州有一单氧气室爆炸撞死咗条女噶，系个猫奴噶， 唔记得 啊！佢有一个氧气室舱门爆炸， 嗯， 爆咗撞死咗个女女猫奴噶， 系咪好耐之前啊？ 啊，唔系啊，呢几日嘅啫， 冇收到。 今日系3月7号，可能三月五号或者4号6号咯。 咁新可能未睇 啊，可能未睇咯。咁哇，其实嗰啲咁嘅湿鸠细家嘅医院都有呢啲咁嘅嘢噶。因为佢都系嗰啲氧气室噶， 有我因为我工作关系，我就即系周围都去啦。咁我系试过帮啲宠物诊所系做张即系修理一张磁力共振， 几捻犀利！ 磁力共振啊， 几捻犀利啦！ 嘅床啊， 几捻犀利啦！真 系有嘅，好贵。 咁其实阉只猫又唔好贵嘅啫，但系咧阿小英又要帮佢做埋啲 body check 啊 ，clinical 啦，哇咁家阵贵啦呢个人啊！ total 好几钱？我喺美唔系阿小影喺美团，定系大众点评我都唔知啦。搵到个套餐，咁好似千鸠几蚊啊！即系验捻晒噶啦，验捻晒嗰啲 验埋血，系咪噱头嘢啫？其实 唔捻知啦，唔捻知啦。咁我话我俾啦，小影话唔使噶嘛。咁啊点都好啦，我契仔嚟噶嘛。我话哎呀，阿布丁我契仔嚟噶嘛，我俾翻半啦。咁样啊，咁啊最后咯，俾咗一半咯。咁啊，跟住运咗航空箱啦，跟住佢差唔多醒啦，咁啊淹完啦，嗰段时间咪同佢出去食下饭啦，一系还光啊嘛。咁啊，因为我就冇谂住离开，即系我冇谂住去佢酒店啊，唔系去佢屋企啊。咁我谂住去翻金碧嗰度搞啦。 系， 咁我咪话咁啊，等阿布丁醒地啦，咁我哋会笠航空箱去酒店咯。咁其实我知道金碧咧就唔俾带宠物嘅，但系佢知啊。我带佢，我 孭住个背囊唔觉嘅。 唔系嗰啲航空箱嚟嘅。 航空箱咪即系等于女子。 都唔觉嘅，唔觉嘅。睇唔到噶嘛，我咪话唔惊啊，去啦。咁样去到金碧啊，真系唔知冇人查噶。 金碧你边有人睇你啊？咁啊， 你带女都唔会睇你啦，你啊带只猫系咪先？ 系咯。 咁我哋咪将只猫搵喺厕所咯。 哦。 咁跟住咪同佢出去食饭啊，因为只猫啱啱阉完咧，唔可以食嘢噶嘛， 唔可以食嘢 啊！嗰种佢仲迷下迷下噶嘛，嗱咁我咪我问咗喺个洗手间度，我咪同阿小英出去 又食一斋麻辣。 哦， 哇！食完阿碌食完麻辣又同阿小英食一餐麻辣，咁啊又去咗，咪又去咗背脊食一餐麻辣咯。阿小英都话辣啊， 嗯， 几捻犀利啊！嚟食开辣嘢都话辣。咁啊食完之后，咁啊大概十点零钟咪跟住翻酒店咯。咁啊诊啦，诊啦，诊完之后咪咁咯。咁新年一叫，咁啊搞掂咗咯。 嗯， 快靓正，咁样咁啊冇第二叫啦，因为一瞓就瞓到几点。咁啊小英先走先。咁啊，因為阿布丁都醒咗啦，咁啊，我喂完貓糧，咁跟住咪幫佢，因為佢有啲糞便啊，喺個箱度咪幫佢洗洗咯，喺酒店度，跟住小英就帶埋只貓咁咪走咗咯，咁我咪喺度瞓咯。 小英俾幾錢啊？ 三千， 都係三千， 但係唔係咁自實洗又唔三千咯、啊？ 我知你醫唔係俾 人，醫我補咗，我夾一半我都俾咗成六七嚿噶，定七定八定八嚿我唔知啊。咁上下啦，咁上下，因为我俾咗先噶嘛，同埋食嘢啊嗰啲一次过计啊嘛，咁、我咁之前我都俾成四使成四几四千几五千噶。 咁你同小英呢又叫做老相好啦， 咁啊 OK 咯，咁佢几有趣嘅，即系新年第一机会就可以睇下只猫系点阉嘅。 哦，咁样。 但系我好奇怪啊，嗱，即系题外话，真系我话，点解逢系阉只猫咧，嗰只猫嗰条脷都伸出嚟嘅咧？ 我冇留意喎，唔知喎， 我唔知啊，冇人知啊，咁 算我完全。 我睇嗰真系伸出嚟嘅嗰条脷，咁我谂过瘾嘅 ，OK， 咁啊呢只有趣嘅， 系 啊，因为可以，因为我未阉过猫。 又讲下系咯，又讲下新年第一 Q 啊， 第一 Q 有啊，就讲下啲我又唔识嘅，因为我其实好中意猫嘅，系可以讲下，喂，我又觉得呢度我有趣，咁我又大家分享下有咩即博学噶。 而家其实深圳好多女仔养猫啊， 啊的都养猫啦。 但是很多嗰啲冇仔嘅女都养猫，咁你识啲猫嘅知识咧，真系沟到 沟到女噶，好似你阿边个嗰个朋友咁，系先、 啊、 我嚟讲猫噶， 我契妹啊， 系啊，你契妹我嚟讲猫噶，咁系咪多个话题先？ 系啊， 系先即刻可以讲啊，大家讲下益生菌啊，咁样佢都识噶， 系啊， 系先咁系先咁啊，佢起码 OK 嘅，即系其实你识养猫咧，即系识啲猫嘅知识咧，其实系有利你沟女嘅， 系啊，一定有，因为 当然啦，你如果养一只猫。叫啲女上你屋企睇只猫咧，亦都系沟女方 法。但系又得意喺深圳咧，嗱养狗嘅人都有，但系咧个比例，我觉得养猫多啲。 因为其实养狗要带行街噃， 养 猫养 猫系多，即系个比例多。 啊，你屋企啊咁啊。 同埋我本身我系觉得养猫干净简单，冇咩理，唔使理，系咪自己有个猫砂 得啦， 系啦，啱啊。 而且你其实你只猫个运动量唔系好大。几大都好，唔需要行街。你而家屋细细地，一百只你够养嘅，其实你五十只够养嘅，你个厕所够养嘅，其实养一只猫。 嗯， 佢唔使点样跑嚟跑去，得闲洗下，俾足够营养佢就够咯。 嗯， 系咪先咁样？啊，咁啊算啦 ，OK 啦。 系， 唔好成日集都讲猫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希望即系大家照旧打赏啦，因为即日就生日啦，正日20号。咁啊，大家识做啦。咁我唔勉强我网友嘅。咁啊，亦都希望网友买神山裤啦。啊，咁样都咁样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讲阿恩仔你啲朋友啊， 好 就咁，拜拜。